9:07，欢迎来到今天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跟大家报告一下，今天的青春点点点是真正青春了，因为不是就是两个 也不是在瞎扯，但什么心灵上的青春，他们是肉体身份证上的， 他们是实际上的青春。就今天坐在我们今天青春点点有特别来宾，然后不再是马克玛丽，就是明明已经 好了，这边就带过就好。 好，但我们今天要掌声欢迎真正青春的这三位。哎，为什么听起来有点回音的感觉？让我们掌声欢迎。而且因为他们现在其实也是你们要算是节目主持人吗？还是节目特别来宾？就是在你们现在这个青春发言人的节目当中， 主持人。 好，在公视频道有一个新的节目叫做青春发言人。今天呢，其中发言人有很多位，对不对？ 其实 还是你们就主要你们三 主持人有四位， 对， 然后你们是其中三位。 对。 好，我们今天就是来到青春发言人里面四位当中的三位发言人主持人，让我们掌声欢迎。好，那我们先从我的右手边开始好了，就子阳就先跟所有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跟自我介绍一下。 好，嗨大家好，我是宋子阳，然后呢我刚好也是青春发言人的主持群之一，然后我是就读至台大戏剧系，那现在已经在工作了。对， 现在已经在工作了，就 是 已经毕业了。 我本来是，对，其实我在接 case， 我是个剧场的演员这样子。对。 好，所以你现在年纪是几岁？ 23岁。 等等啊，我怎么问年纪？为什么最小的你要笑人家？ 他是唯一还没有二字头的， 我还没有二字哎， 你还没有， 你才19哎， 看不出来。 好，所以23岁的子阳，然后台大戏剧的戏剧系的背景，那现在其实就是在做表演工作。 对。 那不会随时要去当兵吗？ 哎，好问题耶，因为我在等复检，因为我十字韧带断过，就看可不可以不要当兵。对，不确定。 之前为什么断掉？ 打篮球啊。当然就打一打就打到断掉。 那现在，那因为这个节目有四个主持人嘛，对不对？叫做青春发言人啊。那既然就是你开始了，你是这里面年长的吗？ 是诶，现在此刻。 那我们就请年长的人讲青春发言人这个节目是一个怎么样的节目好了。 中间那个居然捂嘴，哇！这个问题不是很基本的。 这个意思是说还好不是我是这样子吗？ 我们刚有 讨论到这个问题， 对。然后我们私底下都分配好了， 没有， 我们还没有分配成功。 我们玩了一个游戏，但还没正式玩。我们说一二三数到三的时候，比出食指指那个人。但这个游戏还没完，我们就被叫进来。 没关系，反正现在就是子阳讲。 那我们一二三好了。 好， 一这样，我现在已经猜大概会是谁讲。好，预备，一二三。 是最小的 小朋友要讲 哎，是我。 他准备好了。 好，那就我讲喽。 那先自我介绍，先跟听众朋友们说声好。 好，大家晚安，我是林彦廷。那今年我只有19岁，对，我现在才大二，然后念台大法律系，我也是青春发言人的主持人之一。那就我来介绍一下青春发言人，他其实是就是一个特别给儿少做的新闻节目。那他特别的地方其实是就像我们的 slogan 一样，青春发言人用你的角度看新闻。像是我之前有录过一集，就是做电竞主播，还有一些其他的专题，我们会先访问一些中学生，说你想要对这个议题有怎么样的了解。因为其实我们之前看到过去的新闻可能就是自己播自己的，没有先就想说乐听人到底想要知道一些什么。但是我们就是先采用这种乐听人比较这样主要的观点，然后让大家跟这所谓的儿少更能够去了解他们自己本身想要知道的东西。 好，所以儿少是指儿童跟少年。那儿童少年就是你们有一个譬如说你们 TA， 你们的 target range 是几岁到几岁？ 差不多是12岁到17岁18岁这个区段之间，就是从小学的高年级一直到高中。对，所以我们才说儿少，因为青少年的话就会比较偏向国中到高中。 好，所以青春发言人主要你刚刚说就是在议题设定上面是 怎么样选择议题的？ 议题会比较偏向跟儿少有相关的，像是我们这几集有做过最新的像宝可梦，然后还有可能有制服的议题，还有我之前也有录过的课纲的议题，就是跟这些儿少生活里面切身相关的，我们都会成为我们最主要的新闻题材。因为像是一般的电视媒体，我们可能打开来看到有很多社会新闻啦、政治口水什么有的没的，可能儿童跟青少年想要看到跟自己有关的教育啦、生活啦、科技啦，就比较没有。但是我们就是专门做这样的议题。 那青春发言人的我们要什么时候看到呢？ 哦，青春发言人在每公视的每周六晚上6:15，而且我们在网络会同步做直播，然后我们就有15分钟，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锁定。但是如果没有看到直播的话，我们也会有重播，在网络上也会有重播。 好，所以是每周六晚上的6:15到6:30，然后这十五分钟是现场吗？ 现场是录影， 录影、 是录影，对。 好，所以就是你们这一个礼拜要做出一集十五分钟的节目，然后在公视的网站上面，还有 YouTube 频道上面， 对，还有公视本身的电视，打开电视也会看得到， 都可以看到青春发言人。 对，而且虽然我们没有直播，可是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也会跟青少年就是用视讯的方式在先前已经做互动这样。 那这些青少年哪来的？ 哦，青少年我们那时候有透过网络，我们有自己的一个社团，那这个社团欢迎所有就是想要了解儿少或者是想要为儿少发声都可以进来。那我们这个青春发言人的社团就会每周真的每周议题，他可以征求手机，透过自己的手机录影，然后上传给我们的公视，然后我们就会把它播出来。 所以这个社团在 Facebook 上面吗？ 要在 Facebook 上面。 然后如果我今天就是我说、我想要加入一个社团，我就可以加入。 对啊，你可以在 Facebook 上打青春发言人，然后找到一个社团，你按加入就可以加入咯。 这个年纪也可以加入吗？ 这个年纪， 如果你自己觉得青春，欢迎。 应该说，如果你关心这些议题，关心青少年他们会关心的议题，其实真的是可以加入，然后可以参与讨论这样子。 哦， 对， 好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请于婷。 Hello， 大家好，我是青春发言人主持人之一蔡于婷，然后目前是就读国立台北教育大学，所以我自己也有在修习教程，所以也接触了很多儿少年纪的儿少，对，就是儿少，然后有一些跟新闻相关的议题会跟儿少我们共同讨论。 好，那这样子你们现在有四个主持人吗？那第四个人呢，谁要帮他介绍一下他是谁？ 宣如姐姐， 她是刚好是最小的学姐。 学姐介绍， 对，她也是法律系的我的学姐，然后她现在的职业就是在做律师。可因为她律师专门的一些工作的就业务导向会比较偏向儿少，就是少事法，可能有一些就是小朋友他可能在家庭的法律上面有遇到一些相关的问题，那他就会主要负责咨询跟法律相关的服务，所以他对这一块非常了解。 哦，所以他已经毕业了，所以现在你们四个人组成是两个人出社会，两个人还在学。 对，然后我最小， 对，硬要强调， 硬要讲。 那当初是怎么样 选出来的？ 对，选出来因为常常我们有时候访问的时候是预录的，所以要在这边要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我们今天是现场，然后三位年轻主播就是在现场在青春点点，所以如果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对青春发言人公视新闻的这个节目有任何的问题，或是对这三位，或是一直觉得说哦拜托燕婷不要再强调你自己最小这件事情有任何的回应的话，就欢迎你可以上飞儿联播网的 APP 上面，然后你可以直接留言，或是有问题可以直接发问这样子，然后我再转达给再问他们，然后再问大家这样子。好刚刚说到什么？ 四位怎么生出来 的？对，四位怎么生出来 的？我很记，完全不记得。 当初是像我个人是因为我们刚刚我们系有他有寄信到我们系，然后我就看到这个信就在征主持人，然后觉得节目的方向蛮有趣的，然后个人也还蛮有兴趣的，所以就去 audition 看看。然后我们第一阶段是大家录一个影片，然后大概两三分钟讨论一下就最近你自己关心的社会议题。 那时候你录什么？ 那时候我讨论死刑，因为那时候对，因为那时候政捷的事情就还蛮闹得沸沸扬扬的，然后所以就我那时候讨论是死刑，然后后来第二阶段就是我们就会到公视那边，然后就会跟制作人啊大家见个面，然后他们就会制作团队他们就会问我们一些问题，跟我们聊聊天这样子。对， 于婷呢？ 我做的影片是有关于出版业跟实体书店发展。 因为我觉得 这个真的好少人关心哦，感觉起来。对， 因为我觉得这东西蛮有趣，因为它就是那一则新闻就是在讲日本有一家实体书店，为了要我就维护实体书店的尊严，所以他把村上春树的新书出版九成买断，然后他就让所有要买他的书人到他的 必须要到那个书店去， 然后就以这个为题，然后稍微讨论了一下各个面向跟发展，然后套回台湾身上这样。 所以那个短短的对初阶段的影片是什么？两三分钟。 可是我其实录了六分钟，我还跑去成品里面录了。 他很用心啊， 然后做了很有品质的感觉。对，然后好像有一百多支影片，我还去偷看别人的。 对，我有看到别人， 我有看， 我看到的 。 因为对， 也是在网络都放在网络上， 都在 YouTube 上， 对， 就放上面。 现在的还在吗？ 还在， 应该没有被拿掉 啊。打我们名字就有。 其实里面有很多还蛮真的蛮表现，就是做得很好。然后自己就觉得哦，好漂，就是做的，不管是后制还有他整个影片的做的还不错，对。 所以现在在 YouTube 上面打"青春发言"，我自己打了看就知道。 是啊，是 打要打 公式，现在应该是只有我们正式的影片 是吗？ 现在就只剩你们四个人的。 对， 打那些海选的全部都留在上面，也太尴尬了吧？没有道理啊！ 我为什么？ 你筛选然后不用我，不就证明我的那些你不喜欢或是不够？ 没有，他们可能是有过第一阶段的啊，然后第二， 那有可能就是我。我的生涯规划啊，譬如说讲、 对， 有可能是我律师就太忙了，我就没有办法加入这个啊。 OK， 我来搜一下。 好像打公示 哦，公示儿少新闻节目主持人甄选是那么长吗？我忘记了，就很长， 好久以前。 关键字应该可以吧？公示儿少。 对， 应该就可以。 我觉得大就是主要是看大家的议题，就是你觉得儿少他应该要关心到的时事或者议题，但其实我们新闻却没有披露的一些事情，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提供给他。 那燕婷呢？燕婷那时候录什么？ 我那时候做的是，因为那时候立法院刚成立一个关注世代正义连线，因为我之前有在推就是18岁要投票权的这个议题。然后因为其实儿少包括青少年在里面嘛，有很多的公共政策在现在的社会氛围里面是没有办法参与的。那时候立法院就推了这样的一个连线，其实包括像是在教育啦，或者是家庭，甚至是生涯的规划，包括就学什么的，就学贷款等等这样议题，其实都可以让青少年参与。所以那时候我就这样做一个延伸，对哦。 好，所以那个时候先 audition， 然后后来进行公示讨论参加，最后选择了你们四个人，那现在这个节目已经上线了，对不对？ 对， 现在每个礼拜六都会播， 从八月五号开始， 六号 哦，六号，八月六号。 好，然后这是一个一季的节目吗？还是会持续一直下去？这个还不知道， 大家看我们就会继续下去 哦。 所以大家每周六晚上6:15记得关注公司， 或是在网络上面那个点击率要冲很高。就是你们没事就是一直放那个联播，自己一直点。 没有啦，要真的看啦，真的看。 我个人是觉得就是他内容，就是制作团队做的内容蛮用心的啦。然后我自己就每次在准备节目前看的时候，都觉得自己也学到很多。然后就是因为。就是关乎的节目是面向是希望从观众从高中生国高中生或是青少年的角度出发，所以其实很多问题是从他们问问题来我们然后想办法解决或者想办法了解各个面向，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方向上跟大部分节目都蛮不一样，就蛮特别的，对。 好哦，我们先休息一下下，然后待会可能可以问问跟聊聊，就是在青春发言人现在已经做了一个多月，那已经做过了些什么样的议题，还有未来可能会 cover 什么样的 story 呢？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音乐全主打， 预购一个全民男友。 I won't lie to you. I know he's just not right for you. And you can tell me if I'm off, but I see. 泰勒斯经典返场，小贾斯汀后最年轻告示牌冠军得主，全球超越1亿人次点击，爱你多一些。 I know I can treat you better than he can, and any girl like you deserves a gentleman. Tell me why are we wasting time on all your wasted fun when you should be with me instead? I know I can treat you better than he can. I'll stop time for you. second you say you'd like me to. I just wanna give you the loving that you're missing, baby. Just to wake up with you will be everything I need, and this could be so different. Tell me what you want to do, 'cause I know I can treat you better than he can. And any girl like you deserves a gentleman. Tell me, why are we wasting time on all your wasted grind when you should be with me instead? I know I can treat you better than he can. 十八岁全民男友尚恩麦德斯全新专辑《照亮爱》，环球即将交往。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 喽！热气球升空， 光雕音乐会开演， 台东纳鹿湾欢迎你！ 看见台东就从纳鹿湾开始。 全台唯一获得饭店业金商奖肯定及 ISO 9001认证，纳鹿湾大酒店订房专线0800239888。 你还愿意爱我吗？ 九月六号，张芸京全新大碟抒情主打《等我变了之后》。 浩尔音乐， 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2:25回到青春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然后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但今天呢，在青春点点的这三位发言人，他们也是青春开头的节目，他们是青春发言人，在公视，每个礼拜六的晚上6:15到6:30，如果错过的话呢，可以在网络上面可以看到他们的每一集15分钟的节目。那这个节目呢，青春发言人其实是一个。青少年其实是一个新闻节目，然后以青少年的观点出发。那接下来我们想要就是讲讲，因为我看了一下你们的那个节目里面的单元好多啊，对、嗯、超级多的单元，有没有几个就是你们个人就是都选几个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哦，因为像上礼拜我刚主持完的一个那个节目，就是我们讨论制服嘛，服役的规定、嗯、教育部最近松绑了， 是 那当中就有一个片段，就是我们有跟大志的工作室合作，然后请到韩森来唱饶舌歌，但是他饶舌歌的歌词就在讨论这个制服这件事情。 嗯，大致就是那个饶舌歌手。 对对对对对对、嗯。那我们就有跟他们工作室合作，所以我们未来会有不少的，就是可能都有一些 VCR 片段，就是跟他们工作室的合作。那就有一些饶舌歌手帮我们一样，就是讨论这个议题。对对对。 所以可能会是你会先跟工作室说，哦，我们要讨论是比如说制服解禁， 嗯， 然后把这个 idea 丢给他们， 嗯， 然后他们做出一首歌来，这样子。 对对对，目前好像是这样子。 对 对，是还蛮酷的，我自己看也觉得，哎，好酷哦，然后也还蛮有内容的，对吧、啊？ 但那个做出来了之后，譬如说那个歌词的走向或者他们的那个 立场吗， 对那个立场。会去干涉吗？或是会先让你们知道吗？或先讨论出来吗？ 嗯，他们应该也还是该怎么讲？他们也还是会有他们的立场，但是就是 我觉得这个节目就是很接受各个立场的想法，然后很从各个面向去看这个东西。 嗯嗯。 所以不管是比如说以制服解禁来看，不管是支持制服解禁或是不支持制服解禁的人，其实我们应该都有不从不同面向去切入这个议题去讨论。 嗯嗯。 所以其实也不会担心说哦他的意见会不会跟我们不合，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东西就是从各个面向看会更清楚更厘清这个东西。 嗯嗯。 对啊。 所以其实没有一个 leading 就想要走到某一个结论这样子。没有想要导把大家导向说啊、哦、其实这样比较好。 哦，因为我们其实像当初 audition 的时候 ,audition 的当他 title 就是讲说没有对错没有是非，然后就大家就是尽量的来就是对啊。所以他我觉得节目应该是也没有一定要告诉你们说怎样才是对的，怎样才是错的。 嗯嗯嗯。 但是希望可以大家更了解，透过更多的资讯， 嗯， 然后你可以更去反思自己要的什么。对。 那你会想要避免在节目中透露自己的立场，然后走那个比较安全的路线？ 也还好，我觉得我还蛮自在的，就是蛮做自己想法的。但是我也不会特别就是特别哦，只偏颇我自己的观点。就我个人也是蛮勇于就是讨论不同观点的事情啊，对吧、啊？对对对。 怎么了？ 觉得有点可怕。那那于婷呢？于婷跟我们介绍几个单元吧。 妈，我介绍思辨180好了。 嗯。 思辨180就是现在很热血黄英中老师跟我们的朱家安的健身房对谈这样、哦、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个40秒跟20秒的对谈，然后可能针对比如说沈克刚的议题啊为什么，然后两个人提出想法，然后中间会有学生提问、 嗯、 然后我觉得就是画面既好看然后又可以很快速的带大家进行思辨跟翻转的一个小单元这样。 好，思辨180哈。但是还是就是要请各位就是要把大家都当作不认识黄义中跟不认识朱家安，所以我们还是要小小的讲一下黄义中 就是 朱家安是，对， 黄义中就是出了《思辨》这本书的一位台北市的公民老师，然后我自己给他教了两年、嗯、然后他就是一个穿什么衣服你都觉得很小件的老师， 因为他认真在健身。 对，然后就是所以那画面很好看，然后选在健身房、 嗯、是， 然后旁边就 可是朱家安不健身吧， 对，所以就是两个对比， 嗯， 就很好看。我觉得 可是他们每一次都有骑脚踏车吗？ 目前 这样， 是， 对，刚好都在健身房里面。 然后两个讲话都非常快，然后逻辑很快，就是想的东西很快速。然后朱家安就是最近出了《互加萌不萌》这本书的作者， 嗯 嗯, 嗯。 然后大家比较熟悉应该是他的哲学鸡蛋糕，就 是 就明明没干嘛，却有鸡蛋糕可以吃的， 嗯嗯嗯， 一个节目这样。 好，那出鸡蛋糕，那在思辨180这个单元当中，假设讨论你们之前讨论过什么议题？ 沈克刚， 好，克刚， 傅艺也有， 傅艺， 哦， 宝可梦也有， 嗯，宝可梦也有，就是觉得宝可梦 是不是也讲过啊？ 还 有霸凌， 霸凌好像是我们预录的时候， 哦，对对对对，嗯， 对， 好，假设是沈克刚好了，那沈克刚这件事情就说，孩子们可不可以沈自己的克刚这件事情吗？ 嗯嗯， 对， 好，那这两个人他们的想法有必须要扮演就是正方跟反方吗？还是他们其实就是也是很 free 的，就是讲自己认为的事情？ 没有，很 free。听， 就我来讲好了。 哦， 刚好是我那一集。 你讲、嗯。 对啊，就是因为他们两位刚好立场是蛮相近的， 对啊， 只是在某一些看法上还是有一些出入。譬如说，那时候黄义中老师就觉得学生参与意见， 嗯， 完全没有什么不好的。那朱家安老师可能就会觉得说啊，专家的意见也是要有一点，但是学生的意见是在于他们不是在沈克刚上面的专业，而是反映说我在学习上面可能遇到一些困难啊，或觉得学习这些东西觉得很无聊，没有必要。所以他们两个的路线虽然殊途，就是感觉殊途同归这样子。但学生的意见可能就会更多一点，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单元是叫做青春发言团。 是， 那就像是我刚刚有提到，就是很多的中学生他可以透过手机自拍，然后传给我们公司，然后我们就会把一些讲得很有内容，或者是自己很有自己想法的，然后就把它让它出现在我们青春发言的节目上。 嗯嗯嗯。 那在这个单元里面，它就会就很多元，然后有些同学就觉得说、啊、学生本来就是讲看法就可以，可能练习就好了。但是有些同学就觉得说，我们是使用者，那如果课纲是一个产品，让使用者来回馈使用的意见，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象征。对啊， 嗯， 在这个话就很多元。 哎，什么？ 可以稍微宣传一下啊！如果大家想要看黄义中跟朱家安现场思辨180的话，欢迎大家参加我们本周日9月18号、嗯、下午2点在敦南诚品 B2 的特映会。 对。B2 的试听室、嗯、 对，然后1点50分就可以入场，然后里面就会邀请到我们节目的制作人，然后 还有总编辑， 对，总编辑，然后我们主持人以及就是朱家安跟黄义中老师，他们两位也会在现场针对一些议题进行现场的辩论这样。 哎，所以这个试映会试映的是什么？ 某一些精彩的片段， 对，过去我们一些 片花， 对， 不是，就是认真在讨论议题的片段，有可能是节目还没播出的。 对，应该也是有片花啦，就是 有片花，我也不确定。 唐凤的那个会播吗？哦，你要不要讲一下唐 片？哦，唐凤部分嘛，我们最近就是我最近上个礼拜我去用 VR 虚拟实境的方式采访了唐凤，就是我们所有人挤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嗯、然后跟他有对谈、嗯嗯、因为他人在巴黎，然后那一集也就是透过这样子的外景方式，然后让大家认识一下政务委员以及唐凤这个人。 嗯嗯。 然后 那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 我觉得这样子的模式是很吸引大家，然后去接触这个议题更容易，就是你会想要了解政务委员以及唐凤接下来还要担任这个职位他到底想要做什么，因为他其实就是想要把这一套东西拿到政务委员这个职位上来做，让所有的资讯或者是对话可以更公开透明方便，所以他跟我们的对谈其实是就是全球吧第一个这样子对谈，对，然后他第一次用这样虚拟的方式呈现在众人面前，然后他也算是跟我们做实验，然后确定连小学生都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询问他问题，那事情很快就可以解决，所以他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运用在政府或是公家机关上的，像这样的概念，然后我们是去做一个实验这样。 哦，听起来就是如果还有一些就是困惑说到底是什么，然后 VR 到底是什么，到底要怎么做，可能就是要请各位就是锁定， 到时候看了就知道。 对， 9月24号， 9月24号下礼拜的，对吧？ 对， 下礼拜的， 对，下礼拜， 下礼拜的青春发言人。 下礼拜，嗯， 那这样你们一天，最后燕婷，你是不是还没有介绍那个？ 哦，对， 那个单元， 我刚刚介绍一个青春发言团，我还其实还有一个 part 是我上个礼拜在录美国大选，嗯，那我们这个 part 是有跟就是一个知名的动画设计的工作室叫台湾霸，他之前曾经有画一些台湾黑熊啦，嗯，然后来介绍台湾， 台湾史， 对对对。嗯，那他这次也会用动画的方式，就是趣味帮我们呈现出什么是美国总统大学的选举人团制度。嗯，因为我们常常看美国大选就会觉得，欸，很奇怪啊，譬如说很久以前有一次选举，就是小布希他的得票比较低，但是他最后当选成总统，那就是因为美国就是不是看总投票数，而是看每个州你在哪个州胜出，你就可以在那个州赢者全拿。对，嗯，那详细的制度长什么样，我们就可以看台湾霸的动画，就很快就可以了解了。 嗯，好，所以就是用动画的方式，然后帮助大家了解议题，然后这也是台湾霸的初衷啦。 对啊，就是比死板的讲公民啊，或者是历史的一些文字制度，它就用动画更可爱，然后也更容易吸收。 嗯，好，那青春发言其实还不止这些单元，对不对？你们单元非常非常多，然后每一个礼拜会有的是轮放的，然后有的是连放的。 嗯， 那你们现在一个礼拜要花多久时间在做这件事情？ 很不一定耶，嗯，依议题不同，因为其实我们也会跟节目企划讨论，依我们四个人的专长，嗯，会有不同负责的议题。 嗯， 像是我可能就比较偏教育，那教育部分就是我们来讨论哪个议题值得大家来讨论。 嗯，然后所以就是什么开会， 嗯， 然后会分别约吗？ 嗯，会，因为像我们不只是这些专题，我们也会有像我们之前有预录了一些，就是关于未来的行业， 嗯， 未来人的行业，然后我们觉得就是他们可能是 最近兴起的一些新兴行业，像我个人入的是那个采购员，就生鲜采购员，就在家里网络上订，他就帮你买来送回家这样子。 嗯嗯， 那每个人也都有预录一些就是采购，那我们这个就要出外景，那可能就另外要花一天时间去录这个东西。对，那所以其实要看节目实际的内容。那如果是关于时事的话，可能就是前两三天制作单位就会跟我们讨论说，欸，我们可能想要做什么样的方向，那我们前两三天就开始研究啦，开始讨论这些东西。对， 嗯嗯嗯嗯，好，所以我觉得现在，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还没有看过青春发言人的人，所以现在就听你们讲，会觉得哇，就一切 很神秘， 对，非常非常神秘。 他们的15分钟真的塞得 很满 ，就是 而且每个礼拜都 移动到这边来，会有个新的什么东西，又走过去那边又有个什么东西，就是很多东西要一直丢出来给你，就是15分钟很快就过了，像5分钟一样。 哇！ 而且我觉得，就像因为我只有看过2集，所以单元就是不是每周看过，我觉得能常常那样发掘新的单元，幕后的工作人员也是蛮辛苦的。 对，这个团队有多少人啊，就是在做这么多的事情。 太多了， 我是记得那时候我问了一个数字，好像是8位还 不止 、哦，对， 其实最重要就是社团里面的， 哦，其实最重要的 青少年同学也给我们 有来自一部分，就是我像我刚刚提到的，我们那个青春发言人的 Facebook 社团，很大一部分的议题的发掘的主要的来源就是这一群耳少，对啊， 没有，目前有遇过就是很比较闹一点的问题吗？就是说，就是你可以告诉我到底为什么要读书吗？或是还是在那里面的那个社团里面，其实大家都很认真。 其实蛮大部分都还蛮认真在讨论这些， 没有很闹的人，没有说什么 今天一过之后开始狂， 没有说 狂在那边闹， 什么台中西屯什么，这是我地盘，你不要，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我知道， 就是狂的那个，没有这个哦， 好像没有特别看到哎。 大家是很认真的想要讨论一些新闻，才会你知道物以类聚，他们就是认真的人会聚在一起做认真的事，不会在那边就 94狂。 可是因为九四狂在，譬如说什么鬼四气， 对， 8+9， 那种在 Facebook 上就看得到。但是有很多的新闻跟时事的议题是他们想知道，跟他们有关，但是 Facebook 上看不到，电视转开也看不到，因为 Facebook 可能就刷过去，那电视都在播一些大人的东西，所以他想要有一个平台，就是媒体的这个媒介，是讲一些关于他们的东西，所以他们就来我们这边找了，很有可能这样吧。 我觉得观看我们节目的观众也不用觉得太紧张，说我们好像都讨论什么很艰深的议题， 对，不 没有，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单元，就是比如说在讲性的问题啊，我们也是有随机的，就是田野调查、随机访问这样，然后接下来我们也有一些单元还没有，节目还没播出的，就比如说是让青少年讲自己的问题，像少年维特那样，然后他会发表自己的意见，然后我们也有介绍一些很有趣的社团。 对， 如果你觉得你社团有趣的话，也赶快告诉我。 对，可以到 就会去采访 专业上报名。 就台大躲猫猫社， 哎，欸，你有听说过？这一说是校园传说啊， 对， 没找到过。 12:40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间谍放送。 这5年我等了很久，我也期盼了很久，但奇怪，我一点都不紧张哎，因为我知道，你有很深很深的一股力量，要告诉我，一定要再站在这个舞台上面，我会看到你们，然后我会听到你们的掌声，我会陪你们度过一个非常难忘的夜晚。谢谢。 是你为我传奇每一刻，留住今天，传奇每一刻。后来我才知道，有些话你只对朋友说，你们交谈着淡水河边的垃圾。爱情经过后，我分析 芳华盛宴演唱会蓝光 DVD， 每一首经典，每一幕感动，只为珍藏仅此一夜的绝美绽放。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一生一次的摇滚盛宴，你怎能错过？摇滚传奇 Queen 和 American Idol Adam Lambert 饰演给乐迷全球独有的视听飨宴，9月19即将席卷南港展览馆，拓元售票系统盛大开卖 ，IMC Live Group 精彩呈现。 大家好，我是蹦恰恰，在这里有一件事情来拜托大家，请大家多多帮忙，那就是捐发票爱老人。华山基金会电子发票的爱心码是111，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帮助失能、失依、失智的老人家。爱心专线，请您拨打02-2836-3919，02-2836-3919。 大家好，我是赵永新 Stilo。 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 9:42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然后在青春点点，今天的现场呢是公视新闻的这个最新的节目，从8月份开播的《青春发言人》，在每个星期六的晚上6:15到6:30。那现在呢，其实也不用这么拘泥在说哦，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开机或什么，因为其实现在就是网络都看得到，你可以现在上网，然后搜寻《青春发言人》，你就可以看到之前的这一个多月来他们很认真做的节目，然后每15分钟。玛丽有看过， 他们景很白很漂亮 然后说这15分钟一下就过了，有严肃的也有轻松的， 因为那时候我看的那一集就是在讲台湾的体操选手的环境，然后就你愿不愿意付出那样心力，以及大家现在少子化，你还会愿意让你的小孩做这件事情吗？就的确他们不会有一个就是我结论就告诉你，或是我希望怎么样，就是你看完之后的确是会 多想一点， 对，你会多想一想，如果这是就是为了儿少子做的节目，我觉得很好，所以我就很好奇你们三个，虽然目前只做了一个月，但对你们的思考或是对你们人生有改变吗？干嘛？很 我觉得蛮震惊的， 不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大部分都会说什么，就网络上大家什么屁都会说啊，就是你关心时事吗？你有从其他方向想过事情吗？你懂多面思考吗？或是新闻你追了一下就不追，你还有在关心他的后续吗？就讲这些话谁都会想，可是也没有一个人真正去做一个什么好，那我们就来好好的想一想 新闻追， 对，然后你们又年纪那么小，我觉得尤其他又一直强调自己只有19岁，然后 你也不小了 就是你想你自己愿意开始想，跟真的好像有一个人在 push 你陪你一起想，我觉得这是蛮不一样的事情。好，太严肃我道歉好不好？ 没有啊，刚那个问题啊，你们就是做了这个节目之后对你们人生目前有什么改变吗？先讲思维上面的改变好了，就真的会，我自己觉得 还是做节目，他会老实讲吗？ 我把你们当会老实讲的人，没有啦，没有。重点就是，我觉得一个人思维蛮难转变的，所以我觉得，而且又加上你们其实是不是要给一个方向的东西，你们其实就只是新闻就是所谓那个价值中立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应该不会对思维上面有改变了，但看事情的角度会不会 刺激你的？ 对对对对对，有没有变多元，或是有没有在这一个多月当中，譬如说接触到什么你以前不会接触到的东西，然后接触到一些新的刺激，觉得哇，那蛮兴奋，然后说哦，原来这一件事情是这个样子的。 其实如果像以我个人来说，因为我们前面其实不止这一个月，我们前面有预录，所以可能大概1-2个月左右。就我个人来讲，我平常就是看这些新闻，我也会有自己的想法。那他因为我们制作人会希望我们就是找的一开始有要自己找新闻，就我们最开始的时候也要自己找，每一集的时候要自己找一则就是你觉得有兴趣可以跟分享给大家的新闻。那时候会开始就是不断的想要就找那些新闻，然后因为他希望不要有版权的问题，就希望我们找一些国外的新闻。然后其实我就会看到很多面向是台湾没有注重的，就不管是在也许吧，政治方面台湾也可能只关心自己的政治，但实际上世界各地的政治随时都在发生事情，然后有很多很有启发性的东西，然后我自己在找这些新闻的过程当中也觉得就是眼界更开了，然后也看到更多东西，然后也花更多时间去了解这些东西，我自己觉得也是收获蛮多的啦。对对对对对， 两位呢？燕婷跟于婷呢？ 于婷先。 我吗？我觉得这个节目真的就是让我相信，所有你想讲的东西被人家听见的话，它都是可以持续推行的。 嗯， 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很多孩子他会觉得，就是因为我自己有真实面对一些孩子，他会觉得就算我讲也没有人会听啊。可是不是，你如果讲了，如果你刚好在节目上也听到别人跟你有这样 同 样的 想法， 你就会觉得哦，我这一点点想法是真的可以改变社会，然后我只需要勇敢有个地方让我说出来。我觉得这个东西蛮重要，因为像我们在做师培的，我们在学习，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会很沮丧，会觉得我们这个东西到底对孩子来讲到底有没有用。 嗯， 我跟他讲说要思辨，我跟他带他看新闻，他到底有什么想法，或者是他就算有了，他写在学习单上，但他未来他到底是会把这东西丢在一边，还是他真的扛着这个东西然后试图让社会更好。我觉得这个节目就是做到现在会让我相信我们的青年，而我们的儿少真的在朝这个方向在努力。 嗯嗯， 我跟于婷其实有点像，因为对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节目播出之后，有一个学弟跑来，就是Facebook message me 我说，哎，那个我的老师也有看到青春发言人， 嗯嗯嗯， 然后他说我讲的不错，然后还把我说的话带到班上一起跟同学讨论，然后同学也都有回响，就其实这个让我影响蛮大的，因为就是过去从来没有一个节目是可以让就是18岁甚至20岁以下的这些高中生、国中生说话，还有国小生说话，然后让他们的说的话能够上电视。所以我觉得如果作为一个承载就是儿少的一个媒体平台，我会觉得是一件非常酷而且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嗯嗯嗯。所以同时今天在青春点点也是希望当然所有的听众，也许你自己本身就是老师，这么晚不睡觉吗？对，就是有时候在课余的时候或是上课，但我知道现在大家那个教学重担都非常非常重，但也许花个15分钟，然后每一周一次在班会的时候，然后跟同学们一起看一看，然后刺激大家的想法。因为教育制度要改可能不是一个就是一天两天然后说改就要改的事情，因为那个根已经扎得太深了，那个根就是中国千年以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那个根。然后像我今天10点多然后要来到电台的时候，我就看到10点半孩子们才刚刚补习完下课，然后我看他们背影，我就想说有必要吗？真的有必要就是念书念到这么晚吗？而且是补习补到这么晚，然后你可能11点12点才能到家，这你一天其实就已经废了，就已经没了。你要怎么样去发展你的兴趣？你要怎么样去关心更多的事情？你每天就光散恐散，你就爆了这样子， 因为要超累 啊。对啊， 真的。 好，所以今天非常感谢三位来到青春点点，那也非常希望就是青春发言人可以真的发光发亮，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节目，然后不管是在公视，不管是在网络上面，都可以创造出更多的话题，然后更多人可以加入思辨的行列，然后关心更多的事情。今天谢谢三位喽， 谢谢。 最后有一个要讲的，就是刚刚于婷讲的，就这个礼拜天是这个礼拜天吗？ 对，9月18号。 这个礼拜天可以去看你们，对不对？ 下午的2点，我们在诚品敦南店的 B2 视听室会有我们的青春发言人特映会。 好，下午2点在敦南诚品的 B2。视听室可以看到青春发言人的很多的单元的片花， 我们有准备小点心， 还有东西吃哦， 有一些茶点。 然后你有问题或者看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在现场跟我们做讨论。我们也需要，对，我们也需要大家提供更多觉得儿少可以关注。 如果你想要知道什么议题，也可以当场提出。 所以当天直接去就可以了吗？ 可以啊，也可以在网络上 报名， 都可以。 然后，或是你想要现在知道更多的话，你就直接打开你的电脑去 YouTube 搜寻青春发言人。你可以直接在 Facebook 上面搜寻青春发言人，然后去找他们的社团。你们有粉丝页面吗？ 有 粉丝页面。好，所以现在就大家都会用网络嘛，所以你只要打关键字就可以找到了。好，今天非常感谢三位，谢谢子阳，谢谢于婷，谢谢燕婷， 谢谢。进歌进曲， 颠覆摇滚， 沉浸巴士底的疯狂世界。 One near out the other, burning bright right till the end. Now you'll be missing from the photographs, missing from the photographs. Watching through our fingers, watching through our fingers. In my thoughts you're far away, and you are whistling a melody, whistling a melody, crystallizing clear as day. 超越800万销售记录，全英音乐奖肯定，登基英伦摇滚新霸主。环球巴士底乐团《疯狂世界》，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还好有他们，在前进的路上一直为我们歌唱，洋溢着自信。那些不被理解的都不重要。岑宁儿、陈慧婷、艾怡良、彭佳慧、卢凯彤、韦如萱都在 Legacy 2016年都市女声。我想说一个故事，关于他和他的相遇。詹森怀好歌再推荐电影，好多音乐好评发行。 我是韦礼安。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时间来到12:54，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好，刚刚呢就是这个青春发言人，就是公视很多很多很优质的节目，然后你会感受到，就之前去上他们的节目的时候，你会感受到整个制作团队是非常用心的，就是他们是真的在执行面上面是有在计划的，就不会像青春点点就这种啊这么很 free 啊，直接上麦就啊随便讲讲啦，这样子。 说什么？说青春点点点啊， 说青春点点太 free 了，就是身为一个台湾人，就我们就是随便惯 了。太大的power， 这是什么？ 王牌天 神。就是我觉得这就台湾人随便惯了，然后很少有那种很好的企划，然后很细腻的执行度，然后同时也有承载着。真的是有意念跟意图的社会关怀的东西这样子，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青春发言人。现在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张芸京的《等我变了之后》。 别说你不懂我，你曾对我抽丝剥茧过，比起过去我其实温柔不少，我已经够糟了，多么难能可贵，竟然让你爱上我。是我不知所措，还以为你跟别人不同，现在连一个拥抱都让你觉得打扰，那怎么不直接放掉？等我变了之后，我就不再爱你，我变了之后，

今天晚上的时候呢，在电台楼下那个风好强哦，但是因为没有下雨，所以这个强风就显得 很凉。秋天来了， 就是呼呼吹，然后 吹呀吹。 对对对对，然后我斜前方的一位， 你看到他的内裤了吼？ 不是，斜前方一位男子三番两次被风吹着往后退了好几步，我觉得好可爱呀、 他很瘦弱是不是？ 看起来没有啊，看起来没有，但就是 你怎么没有从后面扶他的腰一把，来我们一起往前行吧。 没有，就是他很认真，就是被吹了两步以后，他想说诶怎么会这样，然后就很认真就要往前走一下，又被吹了一下。好，台风来袭这样子。今天晚上的青春点点点，你有什么青春期的543要跟我们说呢？其实刚刚青春发言人三位主持人在现场，但他们也很期待，就是青春点点有什么，就的大家有什么想要关心的议题， 可以提供给他们。 对，在飞碟联播网上面会不会有人要跟他们互动什么之类的？ 嗯， 就发现没有啊，有啦，有少部分的留言，但是留言就还是在讲自己，就是那种很政治上面， 自己的渴望， 对啊， 嗯。 对啊，就没有人就是想要说哦，希望青春发言可以做些什么样的议题，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如果大家真的完全没有看过，也许刚那个小时用听的真的是听得很 母撒撒， 对，就觉得好像有雏形，可是又很空，又不太确定那到底是在讲什么，会讲多深吗？那你们是怎么介绍又那么多 VCR 他又来讲那个，就是可能还是你 需要去网络上搜寻看了个一集。 但因为我觉得他们议题真的蛮多的，你总会挑到一个哦，这个我好像有点想看看，那你看了就大概知道他们的运作方式。 0223639955 0223639955，还是其实呢就是像我刚刚问燕婷说那你们那个青春发言人社团里面有人来乱的嘛，就是来就问一些比较， 他们表情非常困惑， 对，他们很困惑说 乱什么乱啊，怎 么会有人来乱呢？ 女版之乱吗？ 撒花对，可是你看像青春点点就是一个蛮多人来乱的节目，所以是什么样的， 大家一起做会暖暖啊，那样松松啊， 所以是什么样的节目跟什么样的气场会吸引到什么样的人吗？是这个意思吗？ 我知道，你就默默潜入他们那一个会录影片上传 feedback 的社团，你就可以实际的感受他们那里是不是真的非常的清流， 嗯， 以及端庄端正。 欢迎打电话给我们啊，0223639955。今天的晚上，今天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呢？今晚第一通，嗨，你好。 嗨，马克玛丽，你好，我是 Charles。 嗨 ，Charles。 嗨，你好。 你好。 明天要看诊，好麻烦。 看诊？ 你怎么了？ 没有，因为我之前有打电话过来说，我就是精神状况有点小问题， 嗯， 但不是很严重， 嗯。 对，就是上次我跟你分享说我在医院中碰到怪事的那位， 在哪里碰到怪事？ 还记得我吗？ 在哪里碰到怪事？ 在那个就是看精神科那个病院那个地方。 哦，你说有一个人跟你说， 对对对，要骚扰我了，这些 也不骚扰你，他释出他的关系。 没有，因为我就是很奇怪，因为我一个月要看一次嘛， 嗯， 然后我那个医生是个女的，然后她很奇怪，她要求我说每天胡子都要刮。 嘿， 那我这个人有时候懒得刮，就要么就刮，要么就 刮。那你没有问医生说 为什么要每天刮？ 对啊，然后他就把我当三岁小孩看了，认为说我好像。 可是你有问他吗？问他说，那我为什么要每天刮？ 对啊，我也觉得很奇怪。 不是不是，你有没有问？你不是说对啊？ 没有问他。 对啊， 那你要去问 他，规定我的， 你去问嘛， 就 问为什么嘛。 这样子。 嗯， 对啊。 不然你心里不踏实，你也不想做这件事情，他没有办法说服你啊。 其实我没怪他了。是我每次要去看医生的时候，我都忐忑不安。 为什么？ 因为没办法，你也知道精神病是慢性病嘛。 他不吃的话我是不会怎么样啊，问题是就是因为以前就是有太多那种看过太多那种案例啊，不吃金钱科药又回去住院那样，那我没有办法，因为他是慢性病，所以一定要看医生。可是我明明怕说，因为两个问题，因为台风天要到了， 你说怕医院很多人吗？ 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台风天到了，第二点是去医院，因为我会怕碰到怪事情。 怪什么？ 怪事情， 怪事情，对啊，很麻烦。 那你要不要，比如说戴个耳机，专心的听个歌？ 哎呀， 玛丽 真可爱，说耳机，我耳机坏掉。 不是、啊，你就在你在候诊的时候就专心做你的事情，就如果你怕别人跟你四目相交之后就来烦你，那你就 其实老实跟你讲，我在那家医院还住了十几年，那我是从二几岁生病嘛，那我是想说我已经把调试到，哎，我已经可以跟人家沟通，我也不怕人群。 你可以跟人家沟通啊，可是你刚刚不是说你不想，你觉得有点烦？ 你说跟医生吗？还是跟病患？ 就是你怕其他人来骚扰你啊？ 我已经很久没去那医院跟病，因为那个医院已经，他专门看精神病。可问题是我在那边，因为我现在不太想跟以前的病友聊天，所以就是等于是说去那边都会有点毛毛，你知道吗？就是会觉得好像哎，就是都很久都没有联络，然后突然碰到会觉得很尴尬这样。而且再加上我已经，因为我老实讲了，我没什么朋友，我只有一个朋友，我只有两个朋友而已。 你说马克跟玛丽吗？ 是啊， 就是我们呀。 对啊，没有，还有一个朋友啦，只是可是我那朋友我也不太敢常打电话给他，因为他状况比我好，他只要打针就可以。问题是我是要先打针跟吃药的。 好啦，那 这不是重点啊。我简短讲一下好了，就是碰到一些怪人，然后像我上次还碰到一个怪胎，说什么他认识我，他想哎，我们去喝酒或干嘛，我会觉得很困扰疑惑这样。我只是想发泄我这个内心的不安，让你了解，希望你们替我舒缓一下这样。 所以你今天讲完不安之后，明天可以比较坦然的去找医生这样， 就比较好一点。我待会就要睡了。 好的， 很棒、 哦，谢谢马克、玛丽， 拜拜， 拜拜。 是， 我是小丸。 小丸你好。 你好。 小丸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在上星期六的时候吃饭有遇到马克。哎， 真的？他跟谁呀？ 他一个人。 在哪里？什么时候？ 礼拜六。 在那个在大安路。 礼拜六在 大安路吃饭。 哦，对啊。 而且当下我没有看到他，是我男朋友 先跟我讲 说，哎，那不是神人马克吗？ 他不知道，他是说，就是他是跟我说，他说旁边还有空位，那个男生干嘛跟那个女生并桌啊？ 哦， 然后我才发现， 嗯，哦，我知道你们是哪一桌了。 所以你的男朋友也是一个爱观察路人动态的人， 就是，嗯，可能他正好看到吧。 那就是他们那一桌蛮有趣的，因为你们是不是那一桌就是你男朋友是不是买了一罐什么柳橙汁？ 对对对对对。 然后结果那个店家的那个老板娘就说：“哎呦，就说把那个柳橙汁拿出来哈，那是我的呢。” 他以为我们喝他的。 对对对对，然后因为你知道去那种豆浆什么，像是那种什么八方云集啊，那种水饺店，然后他们不是那个饮料都是冰在冰柜里面，你自己去拿吗？所以老板娘以为就是他们拿到他的那个柳橙汁，然后就是他们只是买到，对他们买到一模模一样样的 哦，只是刚好而已。 我觉得很好笑，对。 而且马克那天有胡渣超帅的， 超帅的，憨哥好帅哦。 我就是从家里面出来吃个饭而已啊。 憨哥邋遢也帅， 没有就没有就懒得刮胡子。 哥九四帅。 然后我要回答你为什么要跟那个女生一起坐，因为其他的位置都是很小，我就是喜欢坐大位置。 大位置什么圆桌那样吗？ 就是那个位置是四个人的啊，其他位置都剩下很边边角角那种。 其他就是面对墙壁， 不然要面对墙壁，视野不好。 而且那女生账单还没拿，然后我男朋友就说他是要让那个男生付嘛。 哎呀，那你朋友观察我蛮久的。 没有，因为我看到我就很兴奋啊，然后我就想说赶快拿我的眼镜看到底是不是你。 那吃饭的时候有滑手机吗？ 嗯，好像有滑一下吧。 嗯，还有蛮多时间我的注意力不是放，我的注意力放在我的身后那一桌，因为我身后那一桌有五个人还六个人。 嗯， 然后有一个白种人，但是他在讲日文，就那一桌都在讲日文，然后其他人是台湾人，但也都在讲日文，所以我就 好神秘的一个八方云集哦， 所以我就很侧在后面，就是一直在听他们在讲什么， 只是觉得那天很幸运这样。 但为什么没有来跟我相认呢？ 就觉得不好意思啊，就想说算了，就不要打扰你吃饭这样。 为什么没有就是把柳橙汁拿来给我喝呢？ 那个已经喝过了。 他不介意的，他真的不介意。他刚刚经过办公室有一杯不知道是谁的饮料，他也直接拿起来喝了。 可是马克不是不爱喝饮料吗？ 有时候你知道就是会很想要喝， 突然想喝饮料就让他失去意识， 就很 随选随喝。 没有，因为上次玛丽就说了一个什么什么优酪乳绿茶哦，还是什么的 优酪绿，嗯 嗯，然后马克就说什么，就是你会说他就是有时候给的评语就说什么很像喷还是什么， 像尿， 对， 像没有气的黑松沙士，恶到爆。 哎，你怎么记得啊？ 就是哪有那么夸张？ 因为那一款我很爱。 啊，你是喜欢喝尿哦？ 又来。好像是你可以大方的跟哥拍拍他的肩膀，然后他一转过来就搓他的脸颊。 哦，这个好复古哦！现在孩子还会这样玩吗？ 我们重新带动流行。 感谢你哦，小丸。 嗯，谢谢。 晚安，拜拜。 拜拜。 哎，你知道有时候人就真的会很渴望糖分，很可怕，糖中毒。然后 你现在应该已经忘了吧？ 没有啊，还是很想要，就是你那个东西没有被满足，你就一直想要啊，就是想 你明天就可以有了。 要等那么久，我可能撑不到那么久。我觉得 你比你自己想象中的坚强。 没有，没有。我等一下一回家，我等一下一下节目，马上就要喝糖，糖水也爽，很可怕。我刚刚看到一则新闻，然后这则新闻就在说，美国的糖业、制糖业，然后或是跟糖有关系的那个产业，他们曾经在60年代的时候，花钱，大概是台币多少钱啊？我忘记那个金额是多少，159万差不多。 嗯， 然后花钱买通就是三位哈佛工卫学院的教授， 嗯， 然后请他们在发表论文的时候，就发表就是跟健康有关系的时候，不要提，就尽量不要提糖对人身体的伤害， 嗯， 然后就尽量把矛头转向那个 饱和脂肪这样子、嗯、对，所以我觉得我好恐怖哦。然后一直到现在就还是啊，就包括像什么可口可乐啊什么、嗯、就是大饮料厂，他们其实每年都还是花很多很多的钱，嗯，那些钱就是美其名叫研究经费，嗯，那个研究经费就是你去疏通这些学界的泰斗们，嗯，就写文章的人告诉他们说，哦，吃糖没有什么害啦，你知道吗，吃糖 在模仿谁吃糖 的孩子那个体重还比就是没吃糖的还轻哦，什么之类的，这样 你自己看完这一篇，然后你待会说你一下节目就要去喝糖。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小朋友最喜欢的日本飞行船剧团带着杰克与魔豆来喽！快跟着杰克一起爬上云端的城堡，来一场大冒险，从巨人的手边救回公主。9月16日起全台巡演，购票请洽年代售票系统或同欢艺术02-2778-5596。 预购一个全民男友。 I won't lie to you.I know he's just not right for you. And you could tell me if I'm off, but I say. 泰勒斯经典暖场，小贾斯汀后最年轻告示牌冠军得主，全球超越1亿人次点击，爱你多一些。 I know I can treat you better than he can, and any guy like you deserves a. 最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全新专辑《照亮爱》，环球即将招网。 飞碟二十，经典台呼回顾。 Hello，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UFO, you like it, UFO, you know it. Now 谁是真正 MVP? Oh, oh, well, now here we go. UFO, you like it, UFO.Know it, now 谁是 真正 MVP? 9:01 UFO 1:19 Hello, 你好， 你好， 嗨， 你是谁呀、啊？ 我是竹北小农夫。 竹北小农夫， 你刚回家哦？ 没有哎、欸。 那刚刚那个关门声是？ 那个是我在敲椅子的声音。 哦， 对。 竹北小农夫要跟我们聊什么呢？ 就是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有一次，就是马克他好像就是吃坏东西不舒服，然后好评有来代班的那一次， 嗯，品评 有一个人他打电话进来了，嗯，然后就笑得很大声，就是说他是从那个 Queen Shop 10周年的活动就是看到你们，嗯，这样子，然后跟 Pia 告白，嗯，然后玛丽不是有说就是他是不是那个甘油石石榴干的那一位，嗯，结果不是他，那个人是我。 那他当时还跟我说是他， 他就是很紧张，对， 他就是什么 很紧张 哦， 对，没错， 所以你才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的那一个。 对，是的，就是我。 嗨，竹北小农夫，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我都没有那个参与感。 他就是昆少台上湿了又干干的又湿的人啊，穿灰色 T 恤啊。 哦哦哦哦哦， 对，有点久了。 嗯， 对，然后因为我一直以来就是正常的上班族，所以我都如果我要听现场的话，我只能听礼拜五的。 嗯， 可是呢，因为我明天开始请假，然后下礼拜一也请假，所以我总共可以放6天假，所以今天就索性的听现场，然后口一 集。你的中秋假期好长哦。 但为什么会？安排了假期。 嗯，说得很好，因为我已经在竹北工作了5个月、嗯、然后最近有遇到类似不适应的问题。 你说不适应工作，不适应竹北吗？ 对，就是公司算是环境啦， 哼、嗯、 所以我需要就是这6天的假期让我好好的思考一下未来的人生方向。 那你会离开竹北去思考吗？还是就待在家里？ 不知道，工作了5个月之后，其实我觉得有点像是怎么讲，你渐渐的就是跟 因为我原本是住在云林斗六，但是渐渐的云林斗六一群的朋友其实也渐渐的就是 淡了， 有点淡了，有点不一样。可是在竹北你认识的终究还是同事比较多，然后你又觉得其实没有很融入进去，因为终究是同事，太私事的问题，太私人的问题还是不会去问，所以就是 两边都康康， 对，有一种那种你好像卡在中间的感觉，有一种归属感的感觉。 所以你的问题是你想要在竹北交真的朋友？ 应该是说我想要在就是公司的场合里面就是可以跟大家很好，可是因为我们都是工程师，其实大家平常就是很少说话，很少去说一些比较 五四三的， 比如说分享一下生活中有趣的事啊，自己的想法啊， 所以不会讲说不会说听说失速列车很好看，你不会讲这种吗？ 有啊，我有讲啊。 然后没有人理你？ 也是有啦，可是就是淡淡的这样子。 哦， 没有办法这样讲得很内心，想说我最近觉得我跟我斗六兄弟好像渐行渐远。 所以我觉得失速列车的大叔真的好帅。 对，关于这个有啦，譬如说关于这个我有跟他们聊过，就是工作上的事，譬如说资深工程师他们就是给的意见，就是像我一个资深工程师坐隔壁的叫 Anita， Anita 他常常就说，就是因为他现在比较资深了，就也有小朋友了，他如果说时间可以重来的话，在我这个年纪，我现在26岁，在我这个年纪如果可以重新选择的话，他可能会选择说就是让自己去别的产业闯一闯，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你说不要当工程师哦？ 对， 嗯， 因为他内心可能就是还是觉得说他有一个愿望，就是想要开自己的店，那那个店可能卖什么都好， 卖什么都好， 对， 这 么随便。好， 对，他就是有这种梦想，那可能生活上的一些生活花费就是至少能够生活花费就好了，不用说一定要像工程师这样就是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然后才能赚得到那么多钱。对，就是其实工程师的生活其实是有点失调的。 还是你下班后真的太寂寞了？ 太寂寞，因为像我前一阵子就是在赶专案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算是还好啊，就是差不多忙到晚上8-9点，可是我隔天早上就是要8点就起床了，所以我大概都11点就要睡觉。所以其实说要我自己的时间的话，其实就对啊，其实也没有多少时间，大概就2-3个小时。 那你这个连续假期你会回去嘉义吗？ 什么？ 是云林。我说你连续假期会回去云林吗？ 我刚来的时候就是好像2-3个礼拜回去一趟，然后这阵子就是因为我的专案是8月底要出击，就是这阵子刚好结束了，然后这阵子这一个月以来就是都没有回家，好像快2个月了吧。对啊，一来也是希望自己就是好就在这里，然后熟悉这里，然后看有没有办法达到一种平衡点。可是还是会觉得，就譬如说我在公司其实那个感受不会那么深，因为我一直都在就是写程式，就是解自己的问题。然后对，然后大量时间走在里面，然后解出来就会 开心 开心。对，可是当我回到家然后开始睡觉，就是睡觉休息嘛，然后早上起床的时候就会早上就会听到闹钟声，都会觉得说 又要上班， 一天又这样开始 了。对， 我什么都没有做又要开始了。 对，就是有点就是写程式，对，你会应该说工作这件事，对，用我现在能力我可以把事情做好，可是那件事情不是我最热爱的，就算我没有做我也觉得还好。 那你有热爱的事吗？ 热爱的事吗？严格来说正经的梦想我觉得我目前是没有啦， 只是你反正你也说不上来，但是你就知道现在这工作不是你的 number one 就对了。 对， 我可以理解。 就是有一种闷闷的感觉，可是我又不确定说，像我有跟主管谈过，他是说这可能也是不幸，那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说 就是烂草莓的心态。 可 是我也不确定， 这应该不算是烂草莓吧。 你要解决这件事情，就是你要去找到你真的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这个事情就会解决掉。但你要花很多的心力去想你到底做什么会让你快乐，这个超难的。 对，像这个我有跟资深的工程师谈过，他是说就给自己2年的时间，你就是每个产业你都去跳一下，譬如说就试用期3个月，一来是公司试用你，你也在 试用公司 那一个产业的环境。那对啊，那就算你最后跳一跳跳一跳发现都不行，那最差最差就是再跳回来科技业嘛。然后说你现在26，那就算到28，其实产业还是会要你。 就不要再拖下去，不要再什么30岁以后再那个，可能就会有点惨。 对啊，就是资深工程师也有说你会有被定型的 风险。 你之后就是对你就是在这个产业，譬如说我现在做就是软体设备的，做设备的软体工程师。那你之后，我之后想跳去台北内湖他们比较多那一种做 app 的公司啊，还是一些其他方面写软体的。可是你就要重新归零。这又会有其他的问题。对啊。 可是到底是工作你真的不喜欢呢， 还是你不喜欢写程式， 还是其实你是这个想要追求就是朋友很多的感觉，你只是想要有非常良好的人际关系，只要有好的人际关系你也会觉得工作好像变得很开心。 对，没错，就跟以前高中的时候一样，就像是高中的时候大家 和乐融融的感觉。 对，大家都很喜欢打篮球，可是你会误以为说我好像很喜欢打篮球，其实不是，是跟这一群人一起玩的感觉。 所以要找到一个工作环境好的地方。 对， 气氛融洽 的地方。我觉得结论是这样。 所以真的会有比如说工程师们的工作环境也是大家都会buddy buddy的，还是工程师的生态环境他们本来就是比较各自独立的？ 但如果你想你进到一家就是新创的或是 app 公司，他们就都很拼，然后可能都很小啊，那个公司组成人数不多。然后大家也都是年轻人，那个感觉起来可能就会比较 是你想要的吗？ 对，然后 或许你去试过一次这种大家一起热血的哇，肩并肩往前冲之后，你可能会突然觉得 没有，要他去试过才知道， 就他可能你搞不好试过才发现其实一个人也不错。也说不定。 是， 我相较之下、相较之下不会。好，去试 啊！因为像我有想过 ，Go Go Go。 是，反正这6天会好好的决定啊。然后可能下礼拜会跟主管说之后的去留。因为主管要开始塞专案给我了。对啊。 好， 希望你冥想顺利。 好，谢谢你们。晚安，拜 拜。 拜 拜。因为你看，如果在一个大的科技的公司，然后那个部门的人就很多，然后就所以你是一个工程师，然后可能在那个部门里面呢30-40个工程师，有100个工程师，所以你们就是一整个部门就是一模一样的人，你们就是不善就是很多就是都很认真在做自己的工作的， 不会有一个突变体在里面吗？ 就 他是一个喜欢跟大家交朋友的工程师， 没有，就算突变体，你就是显得很孤单啊，因为其他人就是机器人啊，其他人不会跟你互动或理你，你就是一个孤单的个体啊。可是如果今天进到一个新公司，然后可能工程师就是2-3个，然后你必须要跟很多业务的合作，你必须要跟很多设计的合作，就是那 UI 丢东西给你说，哦，我要做这样子，然后什么丢这样，然后大家会告诉你说，哦，我们现在要改什么，要 debug 什么，我们要干嘛干嘛干嘛，就是那个东西很小的，所以你会接触到不是你这个类型的人，你会接触到业务，你会接触到刚进来的总机， 竹北小农夫，卡卡卡，快走。 对啊，你会接触到，甚至可能 CEO。可能跟你没差几岁，然后每天就是在那边就是跟你聊天之类的，是不是讲的都热血了？ 你热血什么？

要将我的真心赠送，只是怕亲手将我的真心赠送。 1:38的青春点点点，你好，我是马克。 嗨，我是玛丽。 在每天的晚上，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晚上，2-6的凌晨，午夜12点钟到2点钟，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跟我们说说你今天发生的事情，跟我们说说你想说的话。0223639955，0223639955，你好啊。 喂， 嗨， 我是起飞将军。 嗨，起飞将军。 哦，我刚读到大概10分钟前才现在在床上床睡觉，超累， 好可怜、哦、 辛苦你了。你刚才读什么？ 读地理，然后理化跟国文。 好 好杂、哦、 那你还记得地理刚念了什么吗？ 中国的地形。 什么中国地形？ 就是要背那个什么，有什么盆地啊、高原啊、平原啊、河啊、山啊那类的。 所以就是比如说会有一张中国地图，然后会有一些地方有空格，然后你要填说比如说这里是吐鲁番洼地，这里什么青康藏高原之类的嘛。 对对，哎，刚刚就是我在背那些东西。 哎，哇， 嗯，那你有看到哪一个名词、哪个地形有燃起你想要去看看实景的念头吗？ 喜马拉雅山吧。 嗯，你是一个会爬山的人吗？ 不会。 你去过象山吗？ 有。 那你的健康与教育呢？ 健康啊，我这次就只有看影片而已。 又看影片？ 对啊。 这次看了什么影片？ 就是关于男女就是在交往的时候应该什么时候到可以到什么界限那一类的。 我不知道，告诉我。 就是国中阶段还不适合一次就到全垒打。 哦， 那什么时候可以跨过那条线？ 成年。 18岁以后。 对。 那国高中生如果我有喜欢的人交往，应该交往 多久呢？ 都可以啊，就反正看你可以撑多久啊。 那我可以做些什么呢？ 就正常的事情，反正我觉得反正只要不要犯法应该是都可以。 那个影片是动画还是真人演啊？ 真人，可是他是教育部拍的。 是聘请年轻演员来演吗？ 哦，没有，那大概10几20年前的东西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 那看了以后有觉得他说的没错吗？ 我觉得每年都要讲一样的东西。 所以你去年已经看过了？ 就是每年健康课从小学到现在讲的东西都没差多少。 换汤不换药。 对对对，就是这样。 没什么欢喜啊呢。 嗯， 好了，孩子快睡吧。 喂，好，谢谢啊， 晚安，拜拜。 嗨，你好啊。喂喂 喂喂，你好， 你是谁？ 我是老裴。 嗨，老裴。老裴要跟我们讲什么呢？ 好。 老裴也不开心哦。老裴， 没有不开心啊。 那你要跟我们讲什么？ 我要跟你讲，我明天要出院了。 为什么住院？ 我上次有说那个后天性血友病啊，住到现在14年。 恭喜你 可以回家团圆啦。 对啊，这是真的住了好久好久。 恭喜你， 一月份住到现在。 7月还是1月？ 7月。 7月。 对啊，住了54天。 对 啊，但用了那个新药似乎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进展。对啊，只好现在回家看看，观察一阵子， 回家开开心心的跟朋友家人见面吧。 对啊，还有我2只小狗。 哦，他们应该觉得很想你。 对啊，好想他们哦。 我朋友住院，然后他家的狗，你看他眼神就是忧郁两个字。 你说主人生病了？ 对，就主人就一直住院没有回家，他就是一直趴在房门口，然后眼神就是我 why why。 对啊，他一定也，他应该也是蛮多疑问吧？如果这个人都不见， 回家好好爱爱他们吧。 好吧， 老皮，恭喜你，希望你中秋节快乐。 我祝你们中秋节快乐哦！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 特别的爱送给特别的老皮。 却被你抓得更紧，没有了你，我的世界雨下个不停。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你，但是回忆回忆回忆，从我心里跳出来，拥抱。 上的1987，这是泰兰青的《这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有一点希望，有一点失望，我时常这么想。在这个世界，有一点快乐，有一点悲伤，谁也无法逃开。我们的世界并不像你说的真有那么坏，你又何必感慨，有你的关怀和所有的爱，为这个世界添一些美丽色彩。 那些我们熟悉的话语让孙燕姿重新提醒，继彩虹金刚之后，孙燕姿用音乐精彩这个世界。 我的世界没有那么坏，没有那么坏。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打开后，挖起黄子佼，万能的天神也无法解决秃头掉发的困扰。快来试试魔法布屋科技假发，可洗头，可游泳，虾米啊，还可以带着高空弹跳。立刻上网搜寻，超过100支的见证影片等着你。我是黄子佼，头发的事交给魔法布屋，0800-067-167。 金钟50票选冠军，花的嫁纱创作人。全能唱作才女崔子格，台湾首张国语大碟《最好的自己》，传媒好评，暖心推荐，《过山车》，美妙音乐。 Hello， 我是 Eric 周兴哲。 故事喽，好棒哟！昨天呢，说到了爸爸妈妈在吵架，然后妈妈说她以前会笑，现在都不会笑了，爸爸就这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也值得说嘴吗？这个时候妈妈说啦，哎，这个飞机真不错呢。她刻意将目光从爸爸身上移开，跟小男孩说，不如你去外头玩一玩好不好啊？有教养的小男孩就说啦，可以吗？当然可以呀。妈妈又笑着摸他的头发，像摸小狗的头一样。这个时候呢，有教养的小男孩就问啦，那我可以在外面待多久呢？这个时候爸爸突然蹦出一句话，你爱待多久就待多久，如果你高兴你不回来也可以，偶尔打个电话让你妈别担心就好。这个时候呢，妈妈起身过去打了爸爸一巴掌，啪，用尽全力的一巴掌。好奇怪，这一巴掌爸爸挨得倒挺开心的，妈妈反倒哭了起来。你去吧，你去吧。妈妈流着眼泪对有教养的小男孩说，趁天色还亮你快出去玩吧，天黑前要记得回来哦。有教养的小男孩下楼梯的时候心里想，可能因为爸爸的脸硬得像石头吧，所以打下去手很痛。在外头呢，有教养的小男孩把模型飞机射上空中，能射多高就射多高。飞机呢，在空中画出一条弧线，又跟地面平行滑了一段，然后掉进饮水机的水槽里，翅膀有点折到了。有教养的小男孩努力想把它弄回原来的样子，突然有一个有雀斑脸的小女孩说，哇， 小男孩之前没有注意到这个女孩，女孩伸出雀斑手说，好酷的飞机哦，能不能借我飞一下？小男孩就纠正她啦，这个不是飞机，是飞机模型，有引擎的才能够叫做飞机。这个时候小女孩的手一直没有放下，用命令的语气说，那你快点让我玩一下好不好，不要那么小气嘛。到底小男孩会不会把飞机借给小女孩玩呢？我们明天再说。 今天是魏英姐姐说故事啊？ 不是，刚好而已。 那我们最后就来听听 我看你怎么接。 你是不是故意要放他的歌？ 我没有， 我觉得你这个人心机蛮重的。 我就听众都知道，我不过就是在聊飞机而已。 啊啊啊！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最后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Sandy Lam 林忆莲的《纸飞机》。祝你有一个无忧无虑的快乐的好梦跟夜晚。明天见喽。 王子骑白马， 我发现台湾充满才华的孩子其实多如繁星，但却不是每一个都能顺利成长茁壮。请与美凤一起支持关怀台湾文教基金会希望魔毯计划，让台湾190,000弱势学童能安心回到学校展露才华。捐款满3000就送希望魔法金哦。捐款专线02-2358-3555。 你还愿意爱我吗？ 我变了之后，我就不再爱。